本是真的是很多冬季项目，现在从冰壶开始到现在，我们看 对，没错， 都是亚洲的冬季项目引领者， 引领者，引领者。这个啊，咱说回来啊，刚才这个整个聊这期节目，我们想到了咱们国家领导人当时说那句话啊，就是体育强则国家强嘛，中国兴，国运兴则体育兴啊，大概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哈。体育它确实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国家的稳定程度，它的发展状况。 对， 大家可以看一部很老的片子，今天你看咱们说这个也是从那个飞鹰艾迪那个片子也引进来啊，很老的一部片子，当时是也是法国那个让雷诺演的那个潜水的那个片子 啊 啊， 我知道那个片子，让雷诺那个片子， 让雷诺的那个 自由式潜水 啊，自由式潜水海洋的那个片子，很早很早的，非常知名的得奖的片子啊。 对， 那里面大家有没有一个镜头？很早的时候，在法国的自由式潜水的世界锦标赛，应该是七几年的事儿的时候，日本队就已经有参加了。当时日本就已经参加了，然后有一个镜头是日本的啊出来，然后没过50米抬上来了，呵呵，就是不行了，有这么一镜头。但是镜头当时在电影里面好像，我倒是觉得那说明为什么这么演，一定是有日本队参加了他才这么演。 对， 如果没有这个，他不会说我为什么拿来一个日本队。 是的， 对， 对没错。 所以在很多项目上，其实他都引领了，说明他当时的经济条件状况，国家发展 真的就是。就是潜水这种，就是纯粹是有经济条件 少钱， 对， 就是少钱， 对。 所以现在我们国家越来越有钱了，经济实际上这个经济情况啊，实力也越来越越好了。 大家去买铅块吧，买配重铅块去吧。 所以我们就，哎，这个在体育上这两年也是大幅度的前进哈。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冬季奥林匹克的项目，听得懂的冬奥会。今天我们这节目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跳台滑雪啊，再次感谢优奇的创始人曲怀，谢谢曲怀，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宋阳，也欢迎您呢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喂，老王。 哎，怎么了？ 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那就保险呀。 啊，那是什么？ 哎呀，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 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十分保险，我是夏萌。在这一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核心的主题，那这个主题呢就叫做保险和财富传承，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哈。所以在这周的节目里，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老师，请他给我们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先请王悦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啊，那非常荣幸呢能够再次做客我们十分保险的栏目。那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在个人财富管理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我们的财富传承。我们自己的资产，我们自己的资金，以及我们想要传承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精神财富，如何能够有效妥善的传承给我们想要传承给的人，这个是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规划在里面的。那今天呢我们也就相关的信息和大家进行分享。 准备好笔记，上课。 我们都说哈，富不过三代，咱们用保险这种传承方法可以打破这个魔咒吗？可以去实现一个，同时又实现财富传承，同时呢也能够实现一定的财富保值或者增值。 我们现在讲叫这个富不过三代啊，那其实过去我们也有这种说法，叫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啊，就是说我君子留下的这些遗泽、这些财富，很可能到第五代 就消散尽了。 嗯， 那其实我也看过很多国内包括国外的研究啊，那一般来讲，一个家族财富的消散呢，那主要来源于两个风险。第一个风险是什么呢？是他的投资决策失策。钱呢，特别是一些大量的财富，它只是花，很可能很难花美。但是呢，我们用我们中国话讲叫做什么呢？它非常容易把它败美，就是败家败美。这种败美呢，你自己说自己去消费把它全部都花掉，那其实很难。一般来讲，都是他一些投资的失策导致他资产的这样的一个减损。那第二个，他的影响他整个资产的消失呢，是什么呢？是他成员的增加，导致他整个资产被稀释。那像我们可能国内呢，我们还好一些。那在国外呢，可能他一个大家族有几十人、上百人，那可能每个人我分到的这种资产就会很少。那我们说通过保险呢，它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解决的。第一呢，它一定解决了我投资失策的问题。我通过保险实现财富传承，我的价值一定是确定的。我不会说因为市场的风险，包括这比如股票又跌了，那我这个保险价值是不是跟着降低了？不是的，不会受到影响。按我们的世家这个产品来讲，那我年交保费十几万啊，我的这个整个享受的保额呢是800万。那在这个整个投保期间，如果说我按照条款的约定发生了身故这种情况，给到的价值就是800万。不会说明天股市大涨，我这变成了1300万。不会说明天股市这个砍半了，我这个变成了200-300万。不会的。说800万就是800万。所以呢，它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投资失策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第二个呢，因为增加成员而带来的这种财富稀释，那这个保险其实是解决不了的。我顶多是有一个规划啊，我可以确定给到谁啊。比如说两个孩子，那我一个孩子我本来投入像我们的这个世家这个产品，可能我累计合计交保费大概300万左右，那我保额是800万，那相当于给每个孩子400万。那这从一个另一个角度来讲，相当于我财富进行了增值，从300万变成了800万，每个人都给400万，相当于没有减损。 是的，就是保险可以做到定向定量。 对，定向定量，这个在财富传承中呢，我们说是最重要的思考。 是的， 定向定量。 嗯， 那我们说保险呢，它作为传承规划呢，它最大的优点什么呢？它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金融契约，它就解决财富传承中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定向和定量的问题。就是这个钱我通过保险我指定了受益人，受益人是谁，我这个钱就可以给到谁。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整个财富传承思考中是我们说最底层的思考，也是最重要的思考。那第二个解决就是给多少钱的问题。我可以约定一张保额或者是约定相关的年金给到我的受益人，把整个量的问题也能够解决。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9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3.5%，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看，高龄人口，也就是80岁及以上，占比逐渐提升。随着三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高龄期，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将更加凸显。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其以有效保额增长和现金价值的增长彰显产品优势，并且越到后期价值增长优势越大越明显，可以说是储备养老金、子女教育金或进行财富传承安排的优质之选。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首先，价值成长，隽永相伴。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为您提供终身保障，保单价值稳健增长，应对不断变化的保障需求。第二点，三条免责，全面呵护。